软溜溜喇嘛街个呀哈的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街呀街呀下溜粥嘞嘛个呀哈的呀，街呀街呀下溜粥嘞嘛个呀哈的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喇嘛街个呀哈的呀，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哎，姐呀姐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会梳头嘞嘛哥呀哈的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儿喇嘛姐哥呀哈的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姐呀姐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茶花妞嘞嘛哥呀哈的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啦嘛姐哥呀哈的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嘞嘛哥呀哈的呀，嘿

月头唱啊唱的笑，弯起街头开起花来唱，唱啦啦啦啦，唱唱啦啦啦的笑，开起那个花的姑娘好忙，花里神那那出的气，苗苗大地非个有状，一年高下两年两，他妈粮食存起了威光啊，哦，吃的是白面馍热汤汤，小米饭那么香又香， 在一起，太阳和光明在一起。

当你听人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黑鸭子演唱的《小河淌水》，步锦华带出的《只有山歌敬军人》，金铁霖演唱的《黄河儿女心向党》。 是找到了队伍，当时亲爱的母亲，当时亲爱的母亲。战士列队杀仇敌，当你光辉照我心，杀出你恨的神，照我心爱的真。 下面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杜丽华、胡松华带出的《一朵鲜花先有鲜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莫愁啊莫愁》。 不尽骨肉情长，要不敢海峡的似相水古董波浪，似相古浪古浪啊古浪，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鸟来